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用音乐和大自然对话，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都是和钢琴有关。这也是来自于在2015年的一次活动当中，有一位音乐家，他在挪威的一块仿造浮冰意象的浮饰平台上演奏了一曲《北极挽歌》。当时他在没有电力光源的环境下，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地球一小时活动来演奏。就是这样的一个举动，他通过自己的方式用音乐也能改变世界。这样的一个作品，也是只有对自然深深的热爱才能够演奏出来。鲁多维科·艾奥迪，那可能说到这样的名字，有人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法国电影触不可及的读者对其中的配乐印象深刻，配乐者就是这位音乐家。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钢琴的音乐，音乐当中的力量通过一个个音符迸发出来。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正在您的耳边。那此刻正在聆听的是来自于拉玛尼诺夫他的第3钢琴协奏曲。很多人喜欢不同的乐章，那我们特别为你带来的是他的第3乐章。Thank you. 作为我们节目灵感的这位音乐家鲁多维科·艾奥迪，他在挪威的一块仿造浮冰意象的浮石平台上演奏了献给北极的歌。这次演奏轰动了世界，而世界真的被音乐撬动了。在舞台中央，我们看到的是白色的冰川环绕左右，和冰蓝的湖面相应。一架庄重的钢琴旁坐着一身黑衣的钢琴家，他眉头紧锁，双唇微抿，若有所思，但指尖却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快速跳动，迸发出一个又一个的音符。跌宕起伏的旋律当中，他身后的冰川渐渐倒塌，陷入水中沉默消亡。冰川破裂的声音融合着琴键的声音，仿佛是对全球变暖最后的抗议和哀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音乐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呢？音乐力量无限吧。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再次来聆听我们心中觉得充满力量的音乐。继续来聆听下面这一段，来自于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 刚才我们来聆听到的两部都是钢琴协奏曲。有人说钢琴和管弦乐队融合在一起可能力量更大吧。那耳边特别为您挑选的是来自于贝多芬他的悲怆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其实在简简单单一架钢琴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同样是这样震撼人心的音乐的力量。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节目的初衷都是来自于一位钢琴家，他就是鲁多维科·艾奥迪。他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做了一次演出，而这个演出是有着特别的意义，也就是他在演奏的时候背后冰川破裂的声音融合着他弹琴的琴键的声音，这也是一个环保主题的一场音乐会。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和感受的同样也是钢琴的音乐，音乐的力量。 永恒的魅力，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钢琴的音乐，当然也是从钢琴的音乐当中感受音乐的力量。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夜间本市还可能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白天是多云天气，虽然高温蓝色预警已解除，但天气仍较为闷热，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如果熟悉耳边这部作品的朋友自不必说，如果不熟悉的人，你猜一猜，你能想到这是谁的作品吗？我猜很多朋友都会想不到的，但它的确是来自于莫扎特。是吗？有人说莫扎特这不是贝多芬的风格吗？是的，有人就把他的这首钢琴协奏曲把它说成其实是贝多芬的就是他的前瞻性的一个作品。莫扎特第二十，也是 D 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形式非常宏大，内容也非常丰富，戏剧性之强，首屈一指。它有莫扎特后期交响曲的规模和气势，真的就好像是贝多芬新生之感。29岁的时候，莫扎特创作了歌剧，也是《费加罗婚礼》，也是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正是他创造力的巅峰时期。两年没有涉足交响曲的创作，所以呢，有人说他把这部协奏曲当作交响曲来写了。在莫扎特作品当中少数的小调的作品，而这里真的是透着忧郁阴暗心绪的精神世界。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有和的魅力一起来分享的是钢琴音乐，当然也是来自于一个环保的主题，来自于一位音乐家环保主题的一场音乐会。那他在那场音乐会当中完全是用钢琴在向北极唱哀歌。那今天我们也是通过钢琴作品来感受音乐的力量。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心中挚爱，像这样的音乐，像耳边的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真的是可以成为我心中挚爱列表当中的一首。所以每到重要的时刻，我总是把这首作品拿出来。那今天聊到的是环保问题，其实我们讲了很多，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力量薄弱，或者与自己无关。但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位音乐家鲁多维科，他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环保危机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用他的音乐唤醒人们心中对大自然的热爱。蓝天白云，绿草茵茵，花开鸟叫，为了这份美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多。那今天我们不是音乐家，不能用音乐天才的方式来打动世界，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出一份力，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宇宙。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鲁多维科在几年前的一场音乐会所让我想到的。他就是在挪威的一块仿造浮冰的浮饰平台上演奏了一曲献给北极的歌，而当时在他演奏的背后，冰川就在渐渐地倒塌，陷入水中沉没消亡。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全部都是钢琴的音乐，有钢琴协奏曲，有钢琴奏鸣曲。当然呢，在其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钢琴音符所弹出的音乐的力量。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내귀집이커요사다자호디